却常住人口250万人。中央公墓也美得出奇，和东方墓地恐怖阴森相反，它鲜花满地，绿草茵茵。此外，中央公墓还伟大的出奇，地下的世界名人比城中活着的世界名人还要多得多。维也纳中央公墓位于市区的东南郊，是19世纪初奥地利皇帝弗朗兹·约瑟夫在位时修建，最初呢，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葬在这里。1874年，维也纳市政府决定在公墓内开辟荣誉区，用于安葬那些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荣誉公民。如今呢，维也纳中央公墓之所以名声远扬，主要是因为这里安葬了莫扎特、海顿、贝多芬、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父子等20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交响乐之父海顿也葬在这里。 Thank you. 维也纳中央公墓是由森林、草坪、花园和墓碑组成。墓碑是西方人精心制作，表现墓中人身份、地位、理念、气质和风格的符号。而数百万墓碑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大的像一座宫殿，中等的就如一扇牌楼，小的呢也安放在一块大理石或花岗石或者其他的名石。精致的墓碑上有墓主的浮雕，有的呢还站立着精心雕刻的塑像。如果你找到了贝多芬的墓，从左至右依次为贝多芬墓、莫扎特纪念碑和舒伯特墓。莫扎特真的永远是奥地利人的骄傲，音乐家的墓碑也是围绕着莫扎特展开。莫扎特一生清苦，逝世以后甚至买不起一块像样的墓地，只能埋在一个平民的墓堆里。后来他的朋友们凑钱为他修建墓穴，并立了一块墓碑。为了尊重这段历史，音乐之友协会决定不将他的遗骨迁到中央公墓，而是修建这座墓碑作为纪念。无论莫扎特生前生活里带着怎样的苦楚，但是他留给世间的音乐却永远充满着阳光。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贝多芬的墓碑坐落在莫扎特的左边，是在他去世60年后迁到这里的。碑体是长进的英雄式，锥形的大理石墓碑上雕刻着一架金色竖琴，顶端的金色蝴蝶象征着渴望自由飞翔的墓地主人，坐骑四方形，稳稳实实。而贝多芬就是这样严肃庄重地诠释自己，他的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都是那样的气势磅礴，一个有棱有角、绝不向命运低头的音乐家，就配有这种有棱有角的形式。 Thank you.

顺义鲜花港400万株郁金香从3月底就已经开始次第开放了。西边的门头沟潭柘寺，享有盛名的二乔玉兰也正在花期。海淀凤凰岭粉白的杏花布满山野。此外，北京植物园的桃花、玉渊潭公园的樱花、陶然亭公园的海棠也渐入佳境。从昨天开始到4月28号，北京海洋馆开启第二届海洋文化踏青季。本次活动以公益义卖、海洋环保、绿色踏青为主题，通过绿植义卖、多肉盆景亲子互动、环保科普展板等多种互动形式，宣扬海洋环保的意义。此外，在陶然亭公园高君宇烈士墓是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市民团体前来这里缅怀先烈，寄托哀思。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的魅力，清明节假日特别节目，走进古典音乐大师们的天堂。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行走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继续来到各位大师的墓前。莫扎特、贝多芬，在上半时段我们对于他们的墓地有所介绍。舒伯特的墓就在贝多芬墓地的右侧，墓碑上雕刻着一个音乐天使，正在为舒伯特戴上音乐桂冠。浪漫的舒伯特总是有天使守护在身旁，天堂里会响起美妙的小夜曲。舒伯特一生都崇拜贝多芬至极，但终究也没见过几面，故后终于如愿以偿，伴在贝多芬身边。对于舒伯特的旋律，这位歌曲之王，可能很多朋友最熟悉的还是他的小夜曲。 Lies a fliehen meine Lieder durch die Nacht zu dir. In den stillen Hainer Lieder, Liebchen, komm zu mir.Und schlanke Wipfel rauschen in des Mondes Licht, in des Mondes Licht. Des Verräters feindlich lauschen fürcht der Horde nicht. 小约翰施特劳斯可以说是维也纳的宠儿，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曲目安排可见一斑。杯面是一组浮雕，施特劳斯带着人们最熟悉的那口小胡子，整体有一种浪漫的飘逸。小约翰施特劳斯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是他打破了古典音乐严格的格式，把四分之三曲式发挥到淋漓尽致。尽管严肃音乐的长老们并不认为圆舞曲是多么高雅的东西，但是它脍炙人口的蓝色多瑙河仍旧一代又一代人传颂。